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啊，马鬼决定打埋伏。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呢设在王京附近的蓟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9月6日夜，马贵亲自选派2000精兵深夜出城，前往蓟山设伏。他很清楚啊，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人了。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9月7日，日军先锋部队12000人到达蓟山。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10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的。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的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啊。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拂晓时分，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谢生发动了攻击。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里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是越发慌乱。第3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3000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眼看时机成熟，谢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2000明军是全线出击，奋力追击日军。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呀，是2000明军追击15000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蓟山之战，明军投入了数万大军，遍布山林，不见首尾。哎，只有鬼才知道啊，那多余的那几万人是从哪里找的。那么就这样，日军大队被2000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啊。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此战日军大败，阵亡80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蓟山大捷。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依然占领绝对优势，但马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呢，他们再也未能前进。虚张声势的马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行介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20000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达到5万。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到南部沿海福山一带，离下海啊只差一步啊。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马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马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4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3路：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16000人进军中轴；中路军统帅高策11000人进军夷陵；右路军由马贵亲率14000人进军安东； 此外啊，朝军一万余人进军泉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中路军的前方是四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待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派出这两支部队只有一个缘由：迷惑敌人。日军有12万人，明军只有4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以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麻贵据此判断呢，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呢约为2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啊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但事情啊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4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啊。顺天、四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形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2路部队进逼顺天、四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啊，他将主力明军3万余人分成左右2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25年12月20日，左右2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解开。明军随即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诚实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即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了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25年12月22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的蔚山，进攻正式开始。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3000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1000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现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23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高策一部也赶到，共4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对麻贵而言呢，一切都很顺利。3个月前呢，他仅凭7000多人就吓退了10余万日军。2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的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啊，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实在太顺利了，顺利的超出了想象。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模一样。日军虽然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 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然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随即撤出内城高地。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马鬼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上表现来看呢，实在是惨不忍睹啊。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一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仔细，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战争的结局就是其中之一。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只有一个原因，地形。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养攻了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啊，也只有爬了。于是自12月25日开始，在火炮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26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27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27日夜，经过协商，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火炮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28日，大雨。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扰乱了。但事实上，一切啊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18层，而他刚进门。就在28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形势越来越严峻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了这个份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经过慎重考虑，马贵终于做出了个决定：围城。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马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乘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到了，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3000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四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的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呢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呢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儿，不打就真没办法了。于是在明军围困2天后， 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用，我不出来。在我看来呀、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日军的情况持续恶化，之前呢日军有20000余人，战斗死伤已达4000000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预备，很多人被冻死饿死。到万历26年正月初一，城内仅剩4000多人。麻贵已经确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可这一口气终究让他们挺了过去。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技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纵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的。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的部队随后跟上，部将毛国器率军殿后，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啊这一切都很顺利，这个部队有条不紊的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呢，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应该说啊，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然而在蜂拥的士兵中，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这个厚道的老实人，这个连买个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局势再也无法挽回。从某种意义上讲啊，撤退呢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的跑，有组织的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杨镐毫无顾忌的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利，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呀，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此战呢，明军伤亡共计20000多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10000多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陷入僵持状态。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痛。要不打吧，哎，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账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个面子问题。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蔚山战役之后啊，这个明军开始收拾残军，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呢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第二件事情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啊。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负责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顿，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批他。哪个批呀、啊、不是批评的批呀、啊、是批死的批呀、啊、是批开的那个批呀、啊、那么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的一刀。这位兄弟的事儿还没完啊，后边再说。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呢，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葛地赔款的，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谈是谈不拢了，可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呢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削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总而言之啊，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等着等着啊，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啊这个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呢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与此同时啊，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到七万。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万历二十六年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东路军由我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四川；西路军统帅刘岩，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九月七日啊，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而这一次啊，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在当时的麻贵看来啊，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休整完毕，而在此期间呢，锦衣卫也来凑了次热闹。事实证明啊，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着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但是他又错了。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丰臣秀吉死于日本，年63。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而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转达了这一道命令，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1月5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无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啊，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呢，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是西路军主帅刘岩。刘岩字子申，江西洪堵人，应该说呀，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呢。刘岩的父亲叫做刘显，是明军的高级将领，而且经常领兵出战，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待过。但值得夸奖的是，虽然他长期不在家，刘岩的教育辅导工作呀却一点也没耽误。怎么的，刘显打仗啊是带着儿子去的，自幼出入军营，因师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天见惯砍砍杀杀，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儿，刘岩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他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力大无穷，用的兵器也很特别，冰铁大刀。所谓冰铁到底是啥成分已经无人知晓，但它的重量史料上有记载的120斤。当然了，120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只要身体还行啊，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不过刘岩同志不光举呀，而且用，其具体用法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轮转如飞。哎呀，每次见到这四个字儿啊，顿感不寒而栗啊！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所以呀，很快刘岩就出了名了，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刘大刀。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人也很实在，说砍就砍，从不含糊。万历初年，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满族，大刀兄虽然才20多，也跟着去了，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勇猛，为立下了战功。从此啊，他就再也没有消停。万历10年呢，他又跑到了缅甸，把这个敌人呢打了个落花流水，并被升为游击。之后呢，他挥舞大刀，听从祖国召唤呢，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这个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到朝鲜战役前夕呢，他已升任参将，仗虽然打起来了，却没他什么事儿，也没人想用他。于是这位大刀兄坐不住了，自己提出申请，希望带兵呢去朝鲜打仗。这个朝廷一想，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就派他去了。刘岩的运气不错，刚到朝鲜呢没多久就升了官，当上了副总兵。但在这次战争中啊，他却并非主角，因为他资历太浅，而且上边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基本上是配合吴惟忠、查大寿等人作战。到万历23年明军撤军时，他奉命留守朝鲜，帮助朝军训练部队，当上了教官，直至再次开战。现在机会到了，在当时的赴朝明军中有3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吴惟忠的七捷军以及刘岩的车军。作为武将世家子弟啊，刘岩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车军。他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也不如七捷军善战，却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应付的军队。车军共计5000多人，以川人为主。与辽东铁骑和七捷军不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除了步兵还有骑兵、火枪兵，当然还有大车。具体战法是这样的，每逢出战，骑兵先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敌人出现时啊，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圈，组成车阵，火枪兵以此为屏障，用火枪对敌 发动骑射，完成第一波冲击。待这个敌军锐气已尽时，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突出，击垮敌阵，然后步兵出击，追歼敌军。很明显呢，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守的时候呢滴水不漏，攻的时是锐不可挡啊。凭借这支部队，刘岩赢得了无数次战斗胜利。所以他一直坚信呢，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小西行长也不例外。自从入朝以来，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顺天，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所谓清朝灭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跟着混事儿就行。现在痴人已经死了，梦也结束了，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可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儿，就来了送行的，而且看架势啊，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万历26年9月19日，刘岩部逼近顺天。小西行长和刘岩交过手，也知道车军的厉害，但此时此刻呀，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他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简单说来呢，就两个字，不打。反正打不赢，索性不理，你看你还能怎么办？敌人死不出头，这下刘岩也没招了，只得命令部队啊，强攻。但大车毕竟不是坦克，又不能撞墙，而小西行长坚守五营垒，凭借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明军，刘岩进攻受挫，只得暂停攻击。既然攻不下来，刘岩决定与小西行长和谈，当然呢，和以往一样，这次也不是真谈。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小西行长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悠，还举一反三，加入了忽悠人的行列。按说以他在这一行的资历，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开始啊，也确实如此。刘岩连续派出了三批使者，小西行长都不信，但刘的刀却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啊，又派出了第四批使者。这次啊，小西行长终于相信了。他准备出城与刘岩谈判，然而关键时刻明军出了叛徒，泄露了刘岩的计划，小西行长又缩了回去。从沈维敬开始，再到李如松、刘岩，谈了无数次，被骗了无数次。我相信呢，即便打死他，下辈子再投胎，他也不会搞谈判了。刘岩正确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改变了策略，全力监督部下攻城。但日军防守严密，多次进攻毫无进展，刘岩呢毫不气馁，亲自上阵指挥战斗。然而10月3日，他却突然停止了进攻，因为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董一元到达四川的时间是9月20日，而他的对手是岛津义弘。3年前呢，当这个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明白自己已经上当，怒火中烧之时，曾对沈维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且留10万子兵于彼，后天朝处分。联系上下文呢，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把10万子和他的兵留在那里，就是朝鲜，看你们明朝怎么办。10万子是谁呀？就是岛津义弘。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岛津义弘呢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恰恰相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啊，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硬到全国基本都被打服他还硬挺着。然而丰臣秀吉却对其十分欣赏，多次重用，原因很简单呢，好用。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一根筋，而九州地区啊，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都很实诚，绝不偷奸耍滑。这个作战时一定在前，撤退时必定垫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 更值得称道的是，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民风犹存。比如说黑社会，经过多年的改良呢，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全都是西装革履，讲究秩序，遵纪守法，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从不随意捣乱。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没谱了，时代不同了，传统一点没丢，但凡遇上抢地盘谈判之类的事儿，经常二话不说拿着刀赤膊上阵往死里砍。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中啊极有威望，向来无人敢惹。岛津义弘和他的第五军就属于这一类型，其作战特点是勇猛凶残，不怕死，即使寡不敌众也敢打，是日军的战斗主力。而岛津义弘除陆上作战勇猛外，还精通水军指挥，也算是两栖人才啊。虽然脑筋不太灵活，但贵在敢玩命，而且他还有一项独门绝技突围。所谓突围呀，其实就是逃跑。岛津义弘呢最绝的地方就是他打仗不含糊，逃跑也很厉害，不但逃得准，而且逃得快，专往敌军结合部跑，一转眼啊就没影。在后来的日本官员之战中，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溃败，剩下他带着1000多人，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竟然还是逃了出去，实在很有两把刷子。总而言之，此人能攻善守，经验丰富，可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本名将。相对而言，中路军指挥董一元就低调的多了，此人名气一般，才能一般，连兵力都一般。日军有20000人，他也只有26000。但这位一般的人有个不一般的先锋李宁，这位仁兄的脾气可谓是尽人皆知啊，每天呢、喊打喊杀，见到日本人就拔刀，连使者都砍，差点坏了李如松的大事。现在他表演的时候到了，9月27日，明军刚刚到达四川，他就等不及了，28日夜便率军1000人连夜冲入了四川城内。日军准备不足，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毕竟人多势众，随即组织反击。李宁由于过于靠前，被日军围攻战死，但他的死是值得的。董一元带领大军随后赶到，一顿猛砍猛杀，全歼守军，击毙日军大将项梁丰赖，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率领100余人逃进内城。内城的守备者正是岛津义弘，他倒不怎么慌张，因为城内还驻扎着第五军主力10000余人，且地势险要，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所以他打定算盘，在此坚守，等候援军到来。话虽这么说呀，但当明军进攻之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算盘估计是打错了。董一元虽然才能平平，却也不是擅长，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地形如此险要，还是用炮合算。10月初1啊，总攻击正式开始。明军在离城100米处布下阵地，架设大量弗朗机炮，对准城内猛烈轰击。城内的日军死伤甚多，且火光四起，顾此失彼，一向镇静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事实上，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明军的炮火已经扫清了外围，城门已被攻破，大批明军已集结待命，只等一声令下冲入城内。此时的日军已毫无斗志，即将完全崩溃。俗话说，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现在打拼已过，7分到手，接下来是3分。前方已经没有阻拦，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3分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在他的身后，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谷的大营中，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啊！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事后调查证实啊，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空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安全工作疏漏